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痛清能有效降低尿酸，抑制肝细胞内黄嘌呤的产生，帮助肾脏把尿酸排出体外，降低尿酸引致的痛症。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 台湾有间叫做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学校咧就系位于总统府隔篱嘅，于是乎创作咗新诗，叫做《当我们成为了总统的邻居》去参加比赛，自嘲成为拒马高级中学。拒马即系我哋常见嗰啲铁马、水马围栏嗰啲咧。内容咧，有人就认为系表达对示威感到烦扰，亦有人咧认为系对蔡英文总统嘅不满啊。但系先唔理原因系咩。他在比赛入面就拿到特优的成绩，比赛片段摆上网，在民间是一致好评，就甚至乎在政坛总统府发言人的 Facebook 专页都会 share 这条片。你说如果换转在香港，还有没有多少学校比用或者敢用政治议题去比赛呢？挂条直帆出去都要即刻拆咗佢，或者民主墙度贴啲嘢都惊到要封咗块墙踢人出校咁样。咁啊，之但系一山还有一山低嘅。如果喺强国，你试下写首诗叫做《当我们成为天安门的邻居》，加啲政治控诉落去。呢首诗、这个议题、呢班学生、呢间学校，将会全部变为敏感词，唔俾提唔俾讲，好似消失咗一样。咁啦，台湾嘅民主制度、香港嘅一国两制，同中国特色主义嘅爱国情怀。哪一种制度我们会认为合理一点、正常一点、舒服一点，就留给大家自己判断了。我是爱国移民顾问 MJ。 最近湖北省有个乞衣被民警揭发了，原来是假乞衣，借乞讨谋财的。话一查之下还发现他的老婆、舅仔凭着在街头乞讨，一个礼拜就赚到15000元。在过去4个月里面，他们用同样的手法在不同的城市合共还赚了20万。不过想做专业的乞衣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除了在网上找一些悲惨的故事和照片之外，又要伪造一些病历、买一些剪架、音响等等的器材。原来做乞衣都这么有学问，抵他们赚钱的。我是强国生还者阿 Win。 好，欢迎回来这一节的强国生还者。 喂，虽然呢这些乞衣呢，哇，不过原来这么好找 的。乞衣是好像不嬲好找的。我觉得呢现在呢在香港呢还会见到、类似是一个婆婆。或者是通常是見到婆婆，我見過她不一次的、就是擺塊紙皮在那裡，不斷在地下扣頭扣頭扣頭、是一個、職業騙、職業乞衣來的。 是， 即應該是賺到不少。我沒有、但我是有朋友給過，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是、不應該、 不過呢，坦白咪前說呢、這個乞衣買音響又好，上網找圖也好，其實已經進步了，或者是文明了。我想起我第一次回大陸是應該講緊80年代尾90年代頭咧，成個深圳或者去到嗰啲 一出關口又買樓像咁樣啊嘛。 係啊，你即係嗰陣用最深刻印象，阿媽就同我講，千祈唔好俾錢佢啊， 一俾 一個就成幾十人衝埋嚟㗎。 同埋慘㗎，即係你頭先你講嗰引言話嗰班你嗰個乞衣做好多嘢咁樣啦。嗰陣時嗰班咧都做唔少嘢㗎，又要去可能去偷嗰個小朋友拐帶小朋友啦，跟住有啲即係狠心啲嘅又整盲佢啊，整跛佢啊，整聾佢啊，整到佢有咁慘得咁慘。 無非就係欺騙或者去引起你嘅同情心。係 啊係啊，真係慘噶。咁佢即係你講做嘢，佢都做唔少。 係。 咁啊，但係今時今日就好似唔知 文明咗 啦， 文明咗， 即係少咗啲咁樣嘅畫面啦。 而家偷個細路咧，冇以前咁容易嘅。 係。 以前即係周街隨便有細路俾你偷，亦都冇話啲咁重嘅犯罪意識。咁你而家同埋偷咁重嘅成本，或者冒住咁大风险偷个细路仔时候，咁好多都直接简单卖咗佢算数、一卖去啲农村居民系 50,000-10,000起跳噶啦。 嚇，賣去係做 唔係啲農村有啲人係生唔到噶嘛？有好多譬如係即係不育嘅，生唔到嘅，咁啊買個細路仔就話係自己個仔咁樣。好多尤其是小朋友男仔係好值錢嘅， 好慘啊！ 當然係一兩歲前啦，即係如果當你已經去到5、6歲、7、8歲或者 MJ 年紀咁啲小朋友冇人偷噶啦。 嚇，佢咪賣嚟咩賣器官啊啲咯？即係呢個係都市傳說啦，都市傳說咁樣嚇話咩90年代翻深圳去嗰啲廁所就會俾人劏咗腎啊啲咁樣咧，咁啊即係希望我呢件事，我希望以後永遠將來都唔好喺任何一個中國地方發生。咁啊，但係即係以前好似真係會發生咁樣嘅事。 聽咯，但係即係你話身邊嘅朋友啊，或者係朋友嘅朋友都好似真係冇話有啲咁嘅經歷嘅。 係啊，咁啊呢啲都算係我哋即係過去嗰啲年代嘅一啲深刻畫面啊，咁但係呢一節咧就盡量即係想輕鬆少少，係啦，就唔好講咁多政治嘢嘅，係啦，咁啊亦都唔好成日即係好似嚇 Bad Mouth 呢個強國咁樣，咁我哋講下即係過去呢30年，即係由呢個1989到而家2019，咁有啲乜嘢深刻嘅嘢喺我哋發生咧？咁樣喺我哋香港， 哇！太多啦喎！如果真係依30年裏面一啲非政治啊， 係你講先啦，你深刻印象邊個？ 就係、是。香港運動員不是垃圾咯，是垃圾咯， 即是山散， 係咯，即係應該是由90年代，好似係90年代起嘅奧運，香港先至成功在奧運的舞台上面係獲得個獎牌。 但香港運動員，我覺得真係猛料噶，即係香港如果大家有留意過運動員嗰啲專訪啊咁樣咧， 冇配套，冇支持， 即係極低啦，冇話冇啦，係啦，非常少嘅呢個支持嘅資源啦，係啦。咁但係佢哋嘅成績咧一啲都唔嘢少嘅喎，即係譬如桌球啦，我哋有雖然係加拿大回流嘅，但係都係香港啊，傅家俊咯， 傅家俊係上過第一嘅， 上過第一㗎，係啊而家今日我做節目前去 check 過，佢係世界排名第6嘅。咁譬如有女子桌球香港啦，土生土长吴安仪啦，咁系世界第一噶，最高去到第一。咁譬如话其他，譬如话保龄球有胡少康啦，咁喺呢个保龄系世界10大啦，单车有黄金宝啦，咁样系好多场地单车赛呢个冠军啦，即系好似就眼聽落嚇，哇！呢個運動之都嚟喎。 引述六百九嘅一句説話，冇任何經濟效益，全部攞冠軍又點啊？冇任何經濟效益嘅，我哋城市窮到只剩低揾錢。 咪係咯，即係 冇任何嘅其他文化康樂冇嘅。嚇，咁都要做咩啫？ 佢係一個偉大嘅偉人嚟嘅，佢係一個曲線支持人嚟嘅。當日佢講完一句嘢咧，李德能即刻出嚟講嘢，就反駁佢啦。咁但係佢都。最後咧，佢都話多謝啊梁振英先生，令佢有咁嘅機會咧出嚟為運動員講翻句嘢。咁因為咧又未必受到咁嘅注目嘅，咁所以即係真理越變越明，我哋唔需要阻止佢咁樣講嘅。你咪講咯，越講越。那個火越熾熱。 不過唔好講啲廢人住先啦，即係香港運動員咧，的確係即係香港一個驕傲嚟嘅，包括我哋嘅單車啦，單車嘅你。 李慧思 系李慧思啦，咁你谂下喺香港一个冇唔多啦，唔可以话冇唔多嘅地方俾去咗一啲嘅锻炼，做一啲嘅即系赛前嘅一啲集训嘅情况下，都可以有一个咁好嘅成绩，其实真系好难得嘅。 佢都系好似唯一嘅三个奥运奖牌，佢系攞第3嘅，冇记错，系啦，咁系喺呢个伦敦奥运嗰度攞个铜牌，咁另一个就系另一个攞个金牌嗰两个，我有啲唔知。呢個係咪真係香港人咁樣？即係話使得外援咧，李靖同高麗澤咧？ 用嗰個 terms 叫咩？歸化定係咩啊？ 類似，總之國援啦、啊。即係但係，即係當時都係 攞咗香港身份證啊。 係都覺得即係都係傳承係一個熱潮嘅，係啦，都係開心嘅咁樣係啦。只要佢係想。佢樂於做香港人嘅話，我哋都唔會係排斥佢咁樣。 係證明即係只要大家肯努力，其實都係可以成功嘅。 係 同埋鼓勵一下啲媽咪啦，或者唔係鼓勵啦，即係同啲媽咪講下啦。即係當阿仔仔同你講話，想做運動員，想踢波，想打籃球，去美國打籃球，即係多啲嘅鼓勵。 係 唔好就一句打落去，踢波邊度揾到錢㗎？係打籃球有咩前途啊？ 係 即係唔好咯。 唔係就係講錢嘅。 如果即係有一啲。嘅笑話就係話，如果美斯同 C 朗而家生活喺香港，我相信 跑緊數咯， 賣緊保險咯 ，Hello， 快啲去试望啦，到 或者林生啊，最近我哋有啲计划喎， 打俾你嗰阵未，打俾你嗰阵未先，唔系佢两个都会同一 team 竞争紧噶， 系 听讲嗰 team 有个人叫 C 朗， 我今个月未到数啊，帮下手林生。 不过你啱啊，我心目中记得嘅都有啲体育嘅情嗰啲画面啊，因为我哋都系中意足球啦。我印象中最深刻呢是这个2003年，是不是好像是2003年皇马访港、 哦、 很震撼，即是我那时候很遗憾，我到现在都很遗憾那天没有在现场，是但是那天呢是真的几乎整条街、啊嗯、我想600万人就算不是在现场看，不是回家看的话呢，都我得翻唔够50万人喺条街度噶啦，可能 都系震撼嘅。其实巴西都嚟过，嗰次都震撼嘅。 唔够，一定系皇马嗰次最震撼。 哦，因为有靓仔嘅，亦都有好波嘅。 系啦， 系啊， 齐晒啊，斯丹啊，朗拿度啊，碧咸啊，费高啊，所有元素喺晒度。 不过对 MJ 嚟讲，最震撼嘅足球赛唔系应该系一次贺岁杯南韩嚟香港踢嗰一场咩？ 嗰个讲唔讲得噶？ 嗰个应该对你嚟讲好震撼。 那個因為有一次賀歲杯呢，我就賀歲杯都是我一個應該即係好想記得畫面嚟嘅、 啊。 以前賀歲杯呢係有唔同嘅國家隊，譬如話克羅地亞、南韓啊、丹麥啊呢一啲世界盃，可能係攞個去決賽嘅份子啊、亞軍啊咁樣咧，都係嚟過香港去踢賀歲杯。咁但係今年係越嚟越少啦。 好少少啦，初頭話唔知咩武裝馬來西亞武裝隊，收尾變咗做日本嘅咩鳥妻乜乜， 都係唔得啊！今時咁樣，咁我好希望 有費託嘅， 好希望贺岁杯个级数去到高翻少少，即系 以前贺岁杯咧印象咧真系几万人入场睇嘅，而家嘅贺岁杯真系数埋都唔知道有冇几千人。 因为嗰、那个球队冇咁吸引啊嘛。不过讲翻头先阿 Win 讲件事，大家唔知咩事就系、是、咧有一年贺岁杯咧，咁我就即系自细咧就好想话同啲世界级球星咧就系竞技嘅。 系 咁到大个咗知道诶唔系好实际啦，咁啊不如另一个目标啦 set 低少少啦，就同啲世界级球星交换波衫啦。咁、有一年咧机会嚟啦，咁就系、是。在韓國隊嚟踢呢個賀歲杯，咁咧我自己又咁啱坐得喺圍欄前面好近，咁啊就嗰陣時嘅當家球星咧，唔係而家嘅朴智星，唔係而家嘅阿孫興文啊， 叫 李天秀，係最當家球星嚟噶啦，當時佢踢西甲嘅，咁啊咁啱佢嘅球衣號碼咧，又同我著同一件號碼，係咁所以咧即刻衝咗出去，咁啊好幸運地啦，係好成功交換咗件波衫， 證明香港嘅保安係有問題， 係啊，亦都多謝保安哥哥放我一馬，係有問題嘅呢件事。系啦，当时啲保安哥哥因为见即系我又冇带嚟好大嘅破坏啦，咁啊球星又好乐意同我交换波衫，之后好 你件波衫俾咗佢噶啦。 我件波衫喺佢屋企嘅，应该即系写住 M J。 我相信好似同李克勤一样嘅待遇喎、啊。 我就冇见到啊！赛后报道话佢摆喺攞更衣室嗰啲啦。咁啊，相信喺李天秀屋企嗰度咧，有机会有可能咧，仲系有我 M J 14号咁件波衫喺度嘅。系啦，咁啊，佢件波衫都系喺我屋企啦，咁样。咁、 okay. 啊，都系一个几得意嘅画面。咁但系咧，你讲得啱，足球咧系我好印象深刻嘅画面咧，就系2009年。我相信呢一个好可能咧。都是有今生會來世的、 哦、香港隊贏了一個東亞運， 是的，香港主辦這個東亞運動會樣，是的、足球是一個熱門受歡迎的項目啦、有香港足球代表隊啦、大家應該通常對他都沒什麼期望的，是的，他是、在這個、進級的途中有遇過這個朝鮮，有遇過韓國，好像我唔記得有，我唔記得中日韓朝鮮有邊一隊 miss 咗嘅。總之有四隊入邊有三隊噶啦、朝鮮啦、中國或者韓國，我唔記得決賽對日本啦。咁係能夠喺咁樣嘅陣容之下咧，雖然對方唔係最佳陣容，但係都能夠喺主場勝出，係香港暫時嚟講嚇係奪得最高嘅榮譽嚟噶啦。唔計之前太耐以前嗰啲嘅話， 香港足球奪得嘅最高榮譽，我相信應該都係 應該係呢個 啦。成年代開始啊， 係啊係啊，好震， 89年開始， 好震撼啊！真係嗰、那個，嗰、那個係即係我嗰都係翻緊工，但係睇住嗰個類似係茶餐廳嘅電視，我都感動到即係哇，太感動啦！即係點有可能發生㗎？ 係可以贏到日本， 啊、 雖然日本係派 E 隊啦，應該 A B C D 跟住 E 隊啦，我相信。 但係跟住睇翻我唔記得。啱啱嘅過去嗰個世界盃咧、有某啲球員係喺嗰個 東亞運嘅比賽， 東亞運嘅比賽又出 過。哦，嗰陣12歲啦，應該係咪？ 冇咁細，但係總之即係唔係太差嘅球員啦。日本代表隊出嚟 B 隊，你都要贏到先得㗎。咁既然講到呢一度咧，就賣個廣告啦。 咁咧嚟緊咧，香港又有機會咯。香港咧就喺啱啱過去2018年咧，有個類似叫做 好似又係叫東亞運啊， 東亞四強錦標賽咁樣啦，係啦。咁佢成功喺外圍出出線，咁就贏咗蒙古喺台北打過咧，贏咗蒙古，贏咗朝鮮，力壓朝鮮出線。咁就將會喺年尾咧，就喺韓國嘅釜山面對住中日韓。系啦，咁我咧就一定会去睇噶啦。咁啊，即系如果大家 约定你啦， 即系我相信咧，如果大家系去睇嘅话咧，就应该会系我相信到时香港嘅呢个足球总会，我乱估噶咋，唔系代表官方啊，即系应该会有啲相应嘅旅行团啊，可能跟住官方呢个旅行团去咁样，或者球迷会搞嘅。咁希望到时见到大家。 应该如我相信，如果足总搞咧，可能啲门票应该会贵过喺官方买嘅可能。如果咪中總點掠水咧？ 佢又唔係淨係為咗掠水嘅，都講過嗰個做法，即係佢可能係叫做大家旅行團有個配套啦。咁你成個你可以自己買，我相信一定可以。咁但係你成班嘅香港球迷，你當100又好，80又好，咁能夠聚埋一齊去有個照應都好嘅。 係11月、12月啊？ 年尾我唔 exactly 唔記得11月、12月係啦。我 download 咗嗰個賽程㗎啦，我就準一定係 plan 咗去㗎啦。 好，一定你啦 ，MJ 啊！ 好， 你除咗足球或者運動啊，即係依三十年， 講下其他， 震撼少少啦，或者香港衝出宇宙啊， 係 陳冠希事件啦、啊，應該全球或者大中華地區都相當矚目噶啦。 係啊，係啊， 即係包括當其時2008、2009年翻大陸，一講到話香港人，我係香港，我是香港的，第一件事、就 是有冇想啊？ 知不知道誰是陳冠希啊？係啊，陳冠希事件都真係幾矚目噶。 係呢、這個亦都可能係一個轉捩點咯，即係嗰個時候嚇到今日爭啲，但係都仲有一定影響力嘅。嗰陣時嘅香港嘅影星咧，係幾乎係全球華人市場都係認識嘅，係啦，最 hit 嘅咁樣。咁所以佢哋一出嚟咧，即係有啲咁樣嘅爆炸性新聞，即係當時嗰個閃卡嘅事件咁樣，咁就係咁震撼啦咁樣。咁但係你諗下，如果今時今日，如果再 仔嘢啦，好普通啫， 就未必有咁嘅震撼力啦。因為即係中國有中國嘅明星啦，可能一個唔係今日應該咁講，風順流轉，今日可能一個中國嘅明星係有呢啲嘅閃卡出嚟咧，係更爆。 譬如隨便講就係、是《延禧攻略》女主角啦，吳謹賢突然間有一啲咁嘅裸照或者一啲咁嘅相片出咗嚟，我身上震撼性應該會大過香港而家啲嘅所謂大台嘅女一、女二咯。 係啊，係啊， 絕對會。 即係好有啲近嚟睇一啲 post 先知道有啲藝員咧，佢離開 TVB 我先知佢叫咩名 字。嚇！ 系啊，即系有个我见开见熟嘅演员， 英雄所见乐童嗰啲人 嘛，唔提名啦，即系佢话佢入满 TVB 啦咁样，跟住我先觉得啊系呢个人喺 TVB 做咗好大段时间，但我真系唔识佢叫咩名咁 样， 咁系即系呢个喺我哋以前嘅过去嗰卅年呢个平成年代系少见嘅， 系即系只可以讲我哋嘅娱乐圈系。即係退步緊啦， 萎縮緊。咁但係有啲嘢咧就都 keep 得住嘅，譬如話電影啦。咁過去嗰三年咧，我哋電影都有過亮麗嘅唔少時間嘅。咁譬如話一個覺得喺無論係過去三年定係未來嗰一定嘅時間啦，我相信有一定影響力就係呢個周星馳三個字。係係啦，咁首先佢係香港人啦，咁佢香港港親影啦。咁佢幾乎係帶嚟一個文化。基本上你同任 文化 係啊，而家同任何一個香港人，因為大家都睇過啊嘛啲片段，成為一個集體嘅共同話題，所以大家好多時候可以引用翻入電影入邊嘅一啲對白啊、句子啊，去講述其他事件咁樣。咁啊，基本上喺個文化度係好有影響力嘅。 係周星馳或者雙周一成啦、啊，都係大影響力嘅。就算我哋點憎點唔中意 成龍。 雙周一成嘛，周潤發、周星馳、成龍啊嘛， 成龍都有係咯， 成龍係曾經係可以做到一個代表人物嚟嘅， 係 即係周星馳都未去到 香港嘅 西方，尤其是西方 係啦，即係港產功夫電影啦嘅代表人物啦，係啦，我知 咩80年代啲咩重案組啊，咩飛鷹計劃，如果冇記錯 A 計劃嗰一堆啦。即係會係一個代表表姐嚟嘅，包括佢周星馳可能就會係多中國人會知道， 但是亞洲地區、啊、即去到鬼佬不是說沒有，但是少， 是 但是成龍是 even、哦、有時譬如 Jackie Chan 是啦，早十年八年樣 even 早十年八年、啊、有些鬼佬朋友知道你香港的都會說 Jackie Chan、 oh, Jackie Chan 是啊 Chinese 功夫樣，即會是一個即是代表人物嚟，所以而家即係大家普遍都唔中意佢。 純粹論佢功夫，佢值得香港人同埋港產電影引以為傲。 嗱、啊，佢嘅功夫就唔知道，但係佢電影啦， 功夫電影啦， 即係佢打係功夫電影，佢真係打唔打得唔知道。 佢 style 嘅功夫電影。 不過今時今日，我相信葉問打得過嘅，甄子丹打得過。 歲數唔同啦，好難講嘅。 今時今日咯，所以 係咁啊，另外我哋可以提嘅可能係四大天王啦。 四大天王亦都是香港的一个最叱咤一时的一个时代啦。 是啊，另外呢，即我其实就当时对他们就、不是说很狂热、 嗯、 但是去到今时今日呢，我又觉得挺怀念、 即是没了嘛，香港现在没 了。挺怀念有他们，还有挺想有回、这样级数的 artist 在这里。 嗯、 即有時又未必只是說他們勁的，他們又英俊又唱歌又勁又跳舞，這個是其中一些因素，還有個時勢呢是造就到他們有這樣的地位、嗯、那現在呢是 挺難去做到這樣的地位，你不要只是說香港，你說整個華語的、這個演藝圈、啊 嗯、 都未必可以去到這樣的地位、啊 時勢啦，始終那個年代那個、嗯嗰、那個資訊或者嗰個娛樂事業冇咁發達， 係 即係你唯一嘅娛樂可能就係聽下歌，嗰陣仲未有咩 download MP3， 大家仲係攞住 Walkman 或者係 Discman。咁、 嗯、 啊，而家且即太多太多嘅選擇， 係 韓國歌、英文歌，以前唔係冇，但以前你要去感染你去聽啲歌嘅渠道唔多，而、 嗯、 家太多啦、嗯，即只可以講又係翻唔到轉頭咯，個、 嗯、 時代唔同咗咯，係、 嗯、 啊，都可以講係幾可悲嘅、 嗯。希望再有啦。咁啊，而家如果成個華語樂壇。可能真係周杰倫嘅啫。 都老啦嘛，你畢竟都十幾廿年啦、 去到嗰個高度咧、 嗯， 去到全球華人都會係一定認識、一定聽過、一定係勁嘅級數嘅地步，應該係佢啦。 即係你話2010年開始出道，有佢咁嘅級數都已經唔多，可能勉強林俊傑咯。跟住之後都應該都林俊傑都唔係10年出道啦，都係幾年出道。 林俊傑我覺得係呢一兩年開始紅 啲咯。系啦，系啦，系啦， 咁就 其他真系都冇啦。 系啊， 都几可悲。 咁啊，跟住再过去嗰卅年，有啲，咦，你知 Overrunner 都讲埋啦，有啲 game， 我觉得系都系一世咯。 嗯， 譬如街霸呢啲都系一世噶啦。 哦，即系亦都系九十年代最叱咤时噶啦。 系啊， 咩无影达啊，或者系好多嘅苏联佬啊，呢啲都系经典 嘅。即系就算譬如话当而家今时今日嘅零零后。咁佢哋 suppose 應該係未打過街霸呢個 game 嘅，咁、 嗯、 但係佢都會知道街霸呢個遊戲，咁、 嗯、 或者都會有啲 product 佢見到都會覺得咦幾靚喎嗰啲咁樣，咁近嚟咧 Uniqlo 咧幫佢賣廣告添，出啲衫啊，咁係街霸我真係覺得好想買啊， 買咯， 係啊，即係呢啲嘅經典元素仲係可以係。幸存到咁耐咯，咁、我覺得佢呢個都值得係一個我哋嚇、如果真係過去嗰卅年要做個總結嘅話咧，佢應該係呢、這個 時代嘅一個 時代之 game 啊，係啊， 係啊，真係時代之 game 嚟嘅， 係啊， 即係其他你話要數到街霸呢啲咁嘅江湖地位，真係冇。 嗯， 真系冇， 嗯， 系啊，不过嚟到今次尾声啦， 系、哦， 亦都系平成年代嘅结束， 唉，有啲 年代嘅开始， 有啲惆怅添， 系啊，惆怅系日本放十日假，香港冇得放， 系、哦，如果真系要总结一人一样啊，你最深刻印象的一個作品是什麼呢？無論它是歌曲或者是一個 即是三十年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叮噹咯 叮噹、 一定是叮噹咯又是伴雖然你叮噹是八十年代頭但始終都是叫做伴著、 都橫跨這三年的 是啊即、就是伴著成長還有一個又是不會再有類似叮噹這些作品會推出來的因為始終又是那句時代不同了嘛你現在再出一些類似叮噹的東西只會覺得是 old school 是、 嗯、 我就陳 冠希 我選個冷門一點我選了無間道 我問你自己嘅問題揀咗無間道， 因為香港嘅代表， 香港電影啊，即係佢能夠係咁成功啊。 點解唔古惑仔咧？ 佢能夠係被賣浮啦。咁古惑仔都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啦。咁同埋古惑仔係好多輯啦。咁你真係要係好 local 嘅人，咁樣先會係比較有代入感啦。而無間道係即係一個我諗全世界嘅人睇都會好啱睇嘅。咁佢係真係非常成功咁啊，又賣浮啊，又即係叫好叫座啊，無論係劇情啊，所有嘢都做得很好，希望即將來更加多的作品， 就希望踏入令和年代，我們的香港會更加好， 是的，會有個 terms 就在令和年代成為一個經典的，那個 terms 就叫強國生還者。這個為什麼能夠成為經典呢？就是要希望大家 被拉曬 被人拉曬另一個經典，我向正面的方向想，希望它是能夠成為網友大家都支持的作品，如果能夠成為經典的話，就大家起碼由今天開始要去開始 like 我們的 Facebook 啦、YouTube 的頻道啦，咁除咗強國生還者之外咧，有個叫做巴打台嘅呢個平台，係啦，咁咧都有可能成為經典嘅，只要大家係繼續訂閱、贊好、留言支持我哋，咁希望我哋喺未來嘅三年都能夠越做越大、越做越好，成為大家嘅經典，哇！咁就真係一個 amazing 啦。 好，咁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Bye bye。 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嘅煩惱。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